忘不了那青草街狂热的亲吻，忘不了那草原上马儿的驰骋，一个人走在异乡，异乡的路上，家乡的星辰是我引路的神。 你的微笑传递